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天津的收藏名家李子健出生于木工世家，小时候啊就看父亲什么拉锯呀、开榫啊、雕刻呀、打磨呀，哎，从父亲那儿他得知啊制作红木家具的行业叫做小器作。父亲故去多年，但是他留下来的红木家具李子健却没有忘掉，由此还产生了收藏明清家具的念头。目前李子健收藏各式明清家具200多件，摆满了整整的4个展示，还出过介绍明清家具的书，办过明清家具的展览。但当别人称他为家具收藏家的时候，他却连连摆手，哎，差得远呐。但是呢，我是真心喜欢这些家具，顶多算个家具迷。那您听过他曾经用蒸汽车换来2辆木头马车的故事吗？那李子健都有什么收藏趣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先来说一段藏家传奇，说一说李子健收藏红木家具的故事。这故事啊，出自姜维群主编的《听藏家讲故事》一书。让我们来听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的讲述。 李子健出生于木工世家，幼时的耳濡目染，少时的帮工上阵，练就了一手画样雕刻的好技艺。李子健目前收藏各式明清家具200余件，已有4个展示。李子健通过研究明清家具的历史及造型结构、雕刻艺术，著有专著《浅谈明清家具》，并举办过多次明清家具展。李子健热衷收藏事业，对文玩杂项也很喜爱，他大力支持民间收藏活动的开展，曾被多家媒体报道过。他认为红木家具几年前不大受重视，其价格甚至一度比白木家具、柴木家具卖得还低，这主要是受国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因为欧洲人对于颜色较深较硬的木头并不太感兴趣，他们更喜欢上漆的软质木材。但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房间居住空间逐渐改善，传统国粹文化深入普及，红木家具也借此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随着需求量的增加，其价格也以每年 20% 到 30% 的幅度不断增长。你为什么搞收藏呢？这个问题抛给收藏迷们，意外结缘，受人影响，希望升值，一定是回答概率最高的3个答案。如果再追问买回来之后呢，也许很多人就会语塞，买回来就摆着呗，可以实时欣赏。全民收藏热，许多收藏迷都希望大量的拥有藏品，仿佛藏品的多少决定着收藏成果的大小。这种做法不能说错，毕竟能否称上收藏，藏品的数量是一道杠。但同时这种观念又是片面的，藏品是历史的缩影，是历史的百科全书，每件藏品都深深地镌刻着历史的痕迹。要全面客观地认识藏品，就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藏品实物去研究、挖掘、解读历史，从而真实的再现历史，这样才能实现藏品的真正价值。初学者往往只看到藏品的珍稀程度和经济价值， 有成就的收藏家则是从历史、文化、艺术和工艺等方面对藏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而由藏家转变为专家。李子健半生与木结缘，其父早年间在家具研究所工作，老爷子一辈子就活在家具圈里，耳濡目染，很小的时候李子健就学会了做家具，到后来开锁、设计、雕刻、打磨无一不精，时间一长也就对这些木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感情。李子健常笑言，他搞收藏算得上是日久生情，顺其自然。走进李子健的藏室，会发现几乎全是明清时代的家具精品，让人啧啧称奇。如果再细看两眼，你会发现这些藏品并不是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几乎每套家具上都有一些逝去年代的日用物品，比如气死猫双门柜上一个油黑的饭屉和一个红瓦斯灯，一套红木圈椅的旁边再配上一部依然能发声的摇把留声机，分明勾勒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某个富贵之家的生活一角。有人据此而尊称李子健是家具收藏家，李子健却说自己称不上，顶多算是个比较怀旧、喜欢收藏旧物的老玩家。他有个观点，家具也好，生活用品也罢，够50年就有历史孕育其中，同时也具备了收藏的价值。用着这些先人的东西，研究他们的来历，仿佛就是在和历史对话，也是自我生命的一种延长。物种的发展是往后延伸的，那叫活着。但同一件有100年历史的东西对话，生命从某种程度上就往前延伸了100年，同样算是一种生命的延续。特殊时期，万般无奈的李子健便将很多家里用的老物件偷偷地运回了乡下老家藏起来。父亲做的雕花小凳，他会跟老家的亲戚千叮万嘱，甭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卖，不能把我的兄弟卖了。众人不解，此话怎么讲呢？李子健一本正经地解释说，这些家具都是我父亲做的，里边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而且他的年龄比我还大，自然能跟我称兄道弟了。众人大笑，傻子，哎，这傻人还叫办傻事儿。在李子健的收藏室中，除了造型年代各异的家具以外，最显眼的还有2辆破旧的马车静静地在陈列室的角落。这儿在旁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东西，却是李子健用辆汽车换回来的。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006年，私交甚密。家住在太原的一位藏友致电李子健，邀请他前往山西小聚几日。李子健欣然应允，这位朋友在山西本地也算是位大藏家了。其实观光倒是其次，到朋友那儿开开眼成了李子健此行最大的目的。天津到太原500多公里，朝发夕至，夜宿朋友家中，相约第二天去看藏品。一夜无话，次日清晨，李子健随朋友驱车1个多小时，来到郊外一所三进的院落。这是朋友的收藏馆，其以晋商文化为基础，按修旧如旧的原则加以修缮。转过影壁墙，上房2间，东西厢房、东西配房里边按照晚清晋商家宅的格局摆满了朋友多年的珍藏，满堂的字画、家具、瓷器， 走入其中，仿佛一下回到了百年之前的山西富户。一上午的时间转眼接过，时近中午，李子健毫不知觉，依然看的是如痴如醉。啊，老李，老李，在呢，怎么了？李子健这才回过神来，看傻了吧？到中午了，你也不饿，走，咱们先吃饭。下午你再接着看，我亲自下厨，你也尝尝我的手艺。说吧，也不管他是否同意，朋友拉着李子健的胳膊便向后院走。哎呀，你这儿的东西不错呀。还行吧，多少娘的心血全都泼在上边了，不过应该还比不上你那些宝贝呀。有时间我去天津也参观参观你的，开开眼睛。啊，没问题，求之不得呀！你什么时候来，我道旅相迎。啊，好，一言为定。畅聊间，二人步入了后院，刚迈过门槛儿，有两件东西立马吸引住了李子健的注意力。这是两件布满灰尘的破旧轿车。需要解释一下，此轿车非现代人们的交通工具，而是古代人们的一种代步工具，也就是现在人们嘴中常会提到的马车。但马车又分为马拉车和马拉轿车。马拉轿车为古时贵族和有钱人乘坐的，其整体的做工精细，内饰完整，乘坐舒适。当然了，这舒适是就当时的条件而言。平民乘坐的马拉车外观比马拉轿车呀要简陋得多，而且大多无顶无棚。李子健绕着马车足足转了三圈，不错眼珠的盯着这件宝贝，越看越喜欢，这嘴里不停的嘟囔：好东西，你看这做工漂亮，太漂亮了。原来这是朋友为了完整还原当年普通晋商之家的原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逃来的。中午吃饭，朋友高谈阔论，李子健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眼睛一直盯着院里那两辆轿车发愣。啊，老李，老李，我给你添添饭吃吃。李子健回答的前言不搭后语，看着他这种痴迷的样子，朋友不禁扑哧一乐。那轿车别看是我收来的，但我可没觉得有那么好，我只是为了给这个整体的环境做一个搭配。你要是这么喜欢呢，我就送给你了。那不行，这也是你的心爱之物。话虽这么说，但李子健的眼睛还是一直往外瞄。朋友一笑不再说话了，午饭后继续参观。可李子健心里头却是百爪挠心呢，眼前晃的满脑子想的都是刚才的轿车。时近黄昏，该看的该聊的也差不多了。临走之前，李子健说还想再到后院去看看四合院的格局。朋友知道他是想再去看看那两辆轿车。老李啊，我知道你是个惜物的人，你要是真心喜欢这两辆车，我就真送给你了。朋友诚恳地说，这两辆车我是没地方放，只能放在院子里，这风吹日晒的，我是真心怕这两辆车毁在我手上。看朋友说的真诚，李子健十分的感动。我的确喜欢，这样你多少钱收的我照原价给你，不能让你吃亏。哈，这是什么话呀，都是朋友，这话叫价外了。一边是坚持要给，一边是坚决不收。僵持下，李子健灵机一动，你的汽车该换了，都几年了，这样咱不过钱，我给你买辆新车得了。就这样，李子健用一辆新轿车换回了两辆旧轿车，如愿将他拉回了天津。其实都是轿车，只不过时代不同而已。头一眼看见他们呢，就觉得他们透着一股子慈悲的人性气，收藏之后心里很熨帖， 感觉用辆小轿车换很值。这都是李子健的原话呀，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李子健的行为。李子健的妻子知道这件事后，气得半个多月没理他，说他是傻子。李子健说，妻子的观点我也理解，所站的角度不同而已，我不怪他。李子健和他的宝贝马车的故事并未完结。2009年他去坝上旅游，晚上没事去遛弯，路过一个农家院的时候，发现墙角挂着一把壶，看上去像皮质的，外形与军用水壶类似，因为风吹日晒已经非常破旧了。李子健心中一动，难道是他？大爷，您墙上挂的那个壶是做什么用的呀？ 哪个呀？ 哎，就是那个。 哦，那个呀，嘿，我也不知道，挂在那儿好多年了。 能拿下来给我看看吗？接到手中，李子健又仔细看了一遍，确定了自己的假设。要是没用，您把它卖给我吧。 啊？ 老乡抬头仔细打量李子健两眼，以为他在开玩笑呢。但得到肯定的答案以后，老乡很疑惑，但没有多问，开价5块钱，将这壶当破烂卖给李子健了。这东西叫油壶，是古代和马车配在一起的。中国古代的马车是没有轴承的，就是一根铁栓穿起两个轱辘，每行驶一段时间或距离，车夫就必须要在铁栓和轱辘的磨合点上点油，起润滑的作用。过去金属工艺不是很发达，做成壶状的东西也容易漏，也不容易做，成本可能会很高。做瓷的东西就更不现实了，因为它易碎。因此马车上的油壶都要做成皮质的，既不漏油也不怕磕碰。看见这个壶的时候，李子健只是凭直觉，因为之前在书上看到过，没见过实物，只是感觉这个油壶跟马车很配套。后来在查阅史料的过程中，又让李子健对中国木质马车发展有了深刻的了解。在李子健看来，这件油壶的经济价值远远比不上他收藏的家具，但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捡漏却给他的收藏过程带来了无尽的乐趣。如果有人告诉我他那里有古代马车配套的物件，但要花1000元，我肯定也是要买的。但在现实中，我在旅途中花5块钱就买着了，而且我根据皮革腐蚀的情况能判断这油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后来查阅史书，了解知识，探寻真相，这种兴奋感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没事的时候，我还喜欢坐在马车上，想象自己就是那个驾车的人，想象他的挥鞭动作，心情感受。其实我常觉得这种心态才更符合收藏的真实心态。如果说当年我没去山西，没有看见那两辆马车，后来我去坝上，那个晚上没去遛弯，没有走到那个院子跟前，太多的假设。但正是因为这种未知的境遇，才让我更加迷恋收藏的过程而非结果。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对于红木家具，李子健可是有自己的理解。那他怎么看待红木家具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看中孤独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三副苦薯片，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两块。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外火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要说的这个红木家具藏家李子健的传奇故事，出自姜维群主编的《听藏家讲故事》一书。李子健半生和红木家具结缘，那么在他心目当中，如何看待红木家具保值增值呢？让我们来听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的讲述。 在李子健看来，木质家具能否保值增值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要看家具的材质和品相。凡是珍稀木种的红木家具都能升值，而一般工厂生产的大批量民用家具最多能保值，升值却不一定。提起红木家具，不少初级收藏爱好者显得有些迷糊。海南黄花梨、越南黄花梨，现在称越黄啊，巴西黄花梨、小叶檀、大叶檀、印度紫檀、红酸枝、黑酸枝等等等等，市场上种类众多的家具品种都说自己是红木家具，到底哪些是哪些不是呢？对此李子健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买红木家具首先要在谱，就是家具造型不能离本，然后看材质。什么是红木呢？红木是当前国内家具用材约定俗成的名称，是对所有有色硬木的一个泛称，共有33个树种，归为紫檀木、花梨木、香枝木、黑酸枝木、红酸枝木、乌木、条纹乌木和鸡翅木八类，隶属于紫檀属、黄檀属、柿属、岩豆属和铁刀木属。中国林业科学院与国家质监局共同制定了红木标准，五属八类33个树种的新材，其密度、结构和材色在大气中颜色会变深，因为会被氧化。这三个标准符合木材工业研究所制定的木材数据标准的为红木。此外，上述五属未列入其他树种的新材，其密度、结构和材色符合标准的也可称为红木。这就是说，红木并非是一种木材的名称，而是一个总称，在五属八类33个树种里，又不是原木所有的部位都叫红木。要把树伐倒剥皮看芯儿的颜色，接触大气能够变深变红的新材部分才是红木，而且密度还要达到标准。现在有的个别商家偷换概念，比如将越南杂、缅甸杂说成菲律宾花梨木，纳入红木的范畴。 很多名称都是成器之后厂家给予的称号，以便销售。当然这都是李子健说的啊。对于初涉家具收藏的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很专业的话题，要搞清树木科目及木材属性并非是一件易事。那么怎么才能学会鉴别红木的种类呢？李子健表示，就是要多看实物，看原木，看成品，多和圈里人聊天，你会增长很多红木家具方面的见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翻翻书，多去家具店逛逛，慢慢的就会结识到这方面的朋友了。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有捡漏，自然也就有打眼。几乎每一位收藏家都有过打眼的经历，这李子健自然也不例外。在他看来，打眼的主要原因啊，其实还是在藏家自身。李子健说呀，说曾经有一位朋友的朋友打电话跟他说，说有一件老红木的桌子准备出手，开价8000。当时呢，他看见这张桌子第一眼的感觉就像是草花梨做旧并且做色，连上面这烧煤的熨斗痕迹，哎，都是造假做上去的。但经不住卖家巧舌如簧的推荐，李子健最终还是将这张桌子买下来了。当时呢，他就带着这么一种侥幸心理，他万一要看走眼，他是真的呢？买回家之后仔细一看呀，嘿，造假痕迹比比皆是。这张桌子至今他还留着，算是时刻提醒他的一个教训。李子健觉得呀，玩收藏的人或多或少都得交打眼的学费。很多人面对便宜或可能是漏的时候呢，往往缺乏这么一种冷静，对自己的鉴别能力产生了否定动摇，而打眼往往就由此而生。李子健表示啊，不否认，不动摇自己的收藏经验和眼光，对于一个藏家来说至关重要。但同样，过分拘泥于自己的成见甚至情绪，也会导致藏家错过一些精品。当年啊，有两个黄花梨的案子，老料新作，哎，这外观是一模一样。一个是中拼的，一个是斜拼的，当时每个案子要3万块，十几年前3万块不是小数目。当时有一个北京藏家将中拼的案子花了29000订走了，另一张呢，他有心拿下，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出价28000，卖家就是不同意，虽然就差了1000块钱，但卖家的口风封得很死，一气之下他就放弃了购买的念头。到最后这个案子出手的价格72万。现在回想起来啊，他都有一种捶胸顿足的感觉。这并不仅仅是价格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呢，他与一件精品失之交臂。要是思想再豁达一点，不争那1000元的气，结果又会如何呢？像这样的事儿发生过还很多。但在李子健看来啊，玩收藏要讲究一种心态，捡漏和打眼仅仅是收藏过程当中的插曲，是否真正的发自内心喜爱收藏，收藏是否能给你带来快乐，能否让你从中学到更多的知识，这些才是收藏的本质。在李子健看来，一件藏品的经济价值，哎，倒可以啊，放在其次。几年前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河北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农村，村头一架老石头磨旁边聚集了不少人。从老少爷们脸上的兴奋劲儿能看得出，准是出什么新鲜事儿了。只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在这议论。子健这是做买卖做的头晕了吧，大老远的往天津驮着没用的石头玩意儿干啥呀，这是还不值那车油钱呢。身着中山装的李子健 马涵深情地拍打着石墨说：“嗨，就是为了留个念想，老少几辈的吃食，这不都靠他撵的吗？”然后啊，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李子健将石墨捣鼓上车。就这样，他从河北把载着父辈记忆的老石墨就拉回了天津。家具的制作、收藏、研究，对于李子健的收藏来说，也就算是个开蒙。一件上好的家具还得配上饰物，而瓷器恰好的点缀其上，不仅提升了艺术品味，也让室内环境的格调提升了一个档次。李子健说：“说实话实说，对于瓷器我是门外汉，没有太多的研究，真拿个物件放在手上的时候，也没法像那些收藏大家一样将它的家底研究到精细。他更喜欢以瓷器为平台，神游回那个时代，想一想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但李子健也明白，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早期瓷器。中国瓷器的美曾经征服了欧洲和世界许多地区。现代人也喜欢收藏瓷器，但收藏瓷器的过程经常会出现很多误区，这些误区经不起考证，往往是以讹传讹，让圈里人摸不清真相。而李子健要做的事儿，正是通过自己的知识积累，研读全书，来找寻一条条线索，努力靠近真相。研究瓷器就得从源头起步，而源头则是 China 这个单词。这个词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指中国，一个是指瓷器。有人说呀， China 一词随着中国瓷器在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转而成为了瓷器的代名词，使得中国与瓷器成为了密不可分的双关语。那么 China 究竟是怎么叫起来的呢？李子健说啊，说 China 的广泛传播有很多版本，比如英汉辞海当中解释这条词语的时候说， China 作为瓷器的含义是源于波斯语 Chini， 也就是中国的或者是中国人。由于受到 China表示中国这表示法的影响，产生了元音的音变，而演变成了 China， 成为瓷器的专有名词。这是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的人认为啊， China 是陕西话发音长安两个字的音译。从古至今，世界上都有以首都代指国家的习惯，并且大多以首都所在地的语音发音定为官方发音，所以在那个时代啊，人们就把长安的发音作为对这个东方大国的一种称呼了。李子健经过研读书籍发现啊， China 与景德镇的关系最为密切。景德镇别名瓷都，它不仅是中国的瓷都，也是世界瓷都。早在东汉时期，古人在此建造窑坊，烧制陶瓷。到了唐朝，由于该地土质好，先人们吸收南方青瓷和北方白瓷的优点，创造出一种青白瓷。青白瓷晶莹滋润，有假玉器的美称，大量出口欧洲。18世纪以前，欧洲人不会制作瓷器，因此中国特别是景德镇的精美瓷器很受欢迎。旧时候景德镇的名字叫昌南镇，昌南的瓷器是受人珍爱的贵重礼品，欧洲人就以昌南作为瓷器的代称，将昌南一词念成了 China。 由此这个词既是对美瓷的称呼，更是对中国的代称。久而久之啊，欧洲人就把昌南的本意忘却了，只记得它是瓷器，即中国。收藏圈尤其是古董圈里一直存在一种争议，那就是做旧和赝品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区别。收藏家认为做旧一定是赝品，但李子健却有另一番看法。在他看来，做旧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而做旧与赝品有一线之隔，这条界限便是人心。李子健认为啊，做旧这个概念最早用在古玉上，目的呢是让玉器表面呈现旧的表象，使玉器的表面更像更接近所仿的那个时代。有通过化学药剂侵蚀的，有用火烧的，有用水煮加热做旧的， 也有深埋地下土沁等方法。久而久之，这样的概念也延伸到了书画、瓷器、铜器、玉器等等。做旧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现在很多藏家都将做旧贬低的一文不值。其实在李子健看来，做旧的过程也是追求完美的一种手段，是追求古朴溯源的一种方法。一些高仿作品经过做旧工艺，同样可以称得上是一件艺术品。但赝品可就不是了。赝品的赝字上面是大雁的雁，意为人字形或一字形飞行队列，转业紧随其后。下面是行牌背，与财富有关。连起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字的确切解释应该是在价值和价格上紧随在后。其价格也不便宜，是参考真品的价格确定的。李子健详细的解释了这个词。那么一些人做旧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赚取和真品相同的金钱，那么他所贩卖的物品就是赝品。在李子健看来啊，做旧和赝品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赝品的产生在于流通环节，而做旧在流通之前，它是追求美的一个过程，以诚实的态度告知他人，将其以平易近人的价格售卖，可以将这份美传承，甚至说发扬光大。而用真品价格售卖做旧高仿品，则是一种欺骗现象。做旧本身并没什么错，靠此骗人就不可取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浪号，北风树里，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并不多余，爱的话语直到言语，只为你落到我心底。山青青，水绿绿，遥遥千万里，花影处向来兮，画出天和地。情话意，留白。